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阴，有零星小雪或小雪，最高气温1摄氏度。今天已经阴，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最低气温-6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新闻广播记者探访宋庄小铺村，了解那里举办的一场特殊的艺术联考；市气象台的预报显示，本周日最低气温将会降到-10摄氏度。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在今天早上，宋庄小铺村防范区的内蒙古学籍艺考学生参加了内蒙古的艺术联考，这也是在疫情防控下进行的一场特殊考试。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雅静，你好。 你好，主持人。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次考试的情况。 那今天早上是这个小铺村防范区的12名学生参加了这个内蒙古学籍的这样一个内蒙古的艺术联考。那么主要是考这个专业的知识。那其实这个艺术联考相当于是艺术生的一个高考，那是通过省里组织的这个专业的联考之后，才能进行这个各院校的这样相关的一些专业的考试。那么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内蒙古的这个联考呢其实已经推迟过一次了。那这次呢又赶上宋庄的疫情，所以在这个宋庄内的一些内蒙古学籍的学生和这个家长还是非常着急的。那了解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宋庄镇是通过上报市区的教委，包括疫情的防控部门和这个内蒙古相关的部门进行一个对接，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敲定了这个异地考试的一个方案。那么这个试卷呢是由公安机关全程保密押送到北京，然后由内蒙古的招办和考试中心进行一个全程的监督。那考试之后呢也是全程保密，再押送回内蒙古和当地的其他考生进行一个统一的评审，保证这个考试的公平性。那全程呢在这个考试的监考过程当中呢，是由内蒙古的考试中心和通州区的考试中心来负责这个监考工作，而且全程是进行电子的录像，也是进行一个监控。那么在疫情防控方面呢，现场是设置了这个横杆和这个紫外线的消毒灯，也是把考生的这个试卷夹在这个横杆上进行一个消杀30分钟，也是保证这个考试的这样的一个疫情防控的工作。另外呢，除了这个画室的这个考点之外呢，在封控区的那个考点也会有一个转运到集中隔离酒店的这个16名的相关的艺考学生，也会在另外一个考点进行一个考试。那这个考试呢是更加严格的这个进行疫情防控的工作，等级也是更高，确保这个安全的情况下，也保证考试的一个顺利进行。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雅静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根据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到本周日，本市将会再次迎来一波寒潮，届时呢，弱降雪、大风和强降温将会轮番的上阵，最低气温下探到-10摄氏度，创下今年冬天以来的气温最低值，风寒效应剧烈。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为应对这次寒潮，市气象台于昨天15点发布寒潮蓝色预警。这次寒潮将先后带来弱降雪、大风和强降温天气。寒潮前锋将在今天前半夜挺进本市，带来全市范围的零星小雪或小雪。中心城区以零星小雪为主，雪量不足1毫米。西南部山区雪量相对明显，降雪量在1到2毫米左右。和降雪同时而来的是平均风力3至4级、短时6至7级的大风，尤其是周五、周六和周日上午的短时风力较大。此外，这次寒潮带来的降温也尤为剧烈。本周五气温断崖式下跌8摄氏度以上，白天的最高气温都将跌至冰点以下，为-4至-1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更是低至-10摄氏度左右，这也是今年冬天以来北京的气温最低值。这种低温会一直持续到本周日，下周一本市的气温才会缓慢回升。剧烈的风寒效应下，体感会比实际温度更低，防寒保暖是重中之重，要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疾病。另外，雪后路面湿滑，道路易结冰，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大风天还要注意防风防火，远离临时搭建物，保护自身安全。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于今天在江西赣州成立。根据了解呢，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由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赣州稀土集团有限公司等为了实现稀土资源的优势互补、稀土产业的发展协同，引入了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有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两家稀土科技研发型企业而组建而成。这是一家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组建的大型稀土企业集团。组建以后的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是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股权多元化中央企业。大港油田陆香页岩油勘探开发获得了新的突破。该油田的2021年页岩油的产量已经达到了10万吨，目前的日产量稳定在300吨以上。页岩油可以分为海象页岩油和陆象页岩油。我国的陆象页岩油的储量非常丰富，主要分布于渤海湾、松辽和准噶尔等大型的沉积盆地。大港油田开发建设始于1964年，时期大庆胜利之后新中国自主开发的第三个油气田。该油气田探区内的页岩油的资源丰富，早在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相关的探索，但是受到理论认识和评价方法以及工程技术等制约，一直都没有实现工业化的突破。直到2019年完成了两口页岩油井的稳定生产，标志着我国在渤海湾盆地率先实现了陆象页岩油的工业化开发。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阴，有零星小雪或小雪，北风2-3级，最高气温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零星小雪或小雪转多云，东北风2级转3-4级，最低气温0下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再来关注中科院国家天文台、青海省科技厅、青海省海西州人民政府昨天在北京签署了共建青海冷湖天文基地的合作协议。各方将在青海冷湖地区共同打造国际一流的天文观测基地。光学观测台只是基础研究领域的稀缺资源，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邓理才团队牵头，基于连续3年的观测数据分析确认，青海的冷湖赛石腾山是极佳的光学红外天文观测台址。相关的研究成果在今年的8月份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发表。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3.6，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的客户端收听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话里话外。 今朝装饰老房装修专家，详询400-678-9878。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1921年，一条红船在烟雨南湖翩然起航，从上海到嘉兴。漫漫征途从这时起步。1960年，我国自主设计的第一艘万吨轮东风号下水，梦想在奋进中劈波斩浪。2012年，辽宁号航空母舰交付使用，行稳致远，走向复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巍巍巨轮领航中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以上为广告时间。 冬日暖阳下绽放的冰凌花，印记了全力以赴的坚实脚步。